너 오빠 진짜 사랑하는데 정말 잘할 수 있는데 You belong with me, you belong to me 在我的梦中陪伴我淋过雨水吹过风当暖暖的阳光洒满晴朗的天空我就会绽放笑容有道彩虹一直画在我的梦中雨水吹过风当暖暖的阳光洒满晴朗的天空我就会绽放笑容总在心中有种莫名的感动有一天我会飞到最高的天空小小的梦想在这茫茫人之中每一天心情的播种我相信在未来某一天我会收获所有的光荣就算我像颗流星划过夜空至少对得起每一分钟 心上会开出涌

9559-95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人说恋爱就像放风筝，

捉着一对少年的情侣呀。 关上了手机，束缚我在沙发里。